午夜时分，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，正错过着谁，遇见着谁，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？一首情歌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，喧嚣的人群，带着期望和悸动，来到你面前。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午夜情歌，陪你到零点。 晚上好，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，欢迎收听午夜情歌，我是道道。今天是星期四，提示一下，因为怕大家过得有点乱，这一周因为赶上了这个中秋节嘛，所以周二我想大家也都是在放假当中度过的。那么今天呢，重新上班，是的，来到了周四。每周四那是我们午夜情歌定义下的 C 位日，所以呢 C 位日我们就即将开启盲盒之夜啊。今天晚上又是非常嗨非常热闹的哈。不是说像这个要一定要放什么特别嗨的音乐，电音啊之类的才叫嗨，是因为只要你心里面有一个雀跃的心情，那么你一整天或者说在一天当中这最后一个小时，你都是开心和雀跃的。好啦，希望今天晚上大家的心情日记都是开心的小确幸，依然来打卡。当然呢，我们的盲盒今天晚上是依然沉浸式的来猜盲盒，连蓝牙啊。我们的现在我们蓝牙已经全方位启动了，大家可以开始连。这样吧，我给大家一些今天晚上蓝牙的关键词，看看有没有人能够连上，跟我匹配满分。那比如说像今天晚上出现的歌曲，包括歌手啊，两个都算上，名字里面可能会出现跟桃子、星辰、喧嚣还有一角都有关系的，可以想想那适合夜晚听的歌都有哪些呢？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，还有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，两个道路的道，可以跟我文字互动。那如果想看视频直播，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好了。现在已经看到有几位老朋友都已经进场了，来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。错过日落余晖，请记得还有满天星辰。 满天星辰如不及你是万分之三，你又是最快乐起我的大海。满天星辰如我愿，不及你是万分之三，你如雨后彩虹让我怦然心动，抛开千年的湖泊只为你冲锋，心在不停地颤抖，一眼对视见你的那一秒钟，流星划过黑暗天空，是你偷偷地闯进我的梦。爱总是懵懵懂懂，西北南斗不停的风，不同的人生每段旅程都有你的陪同，你就是我眼里最美的风景。满天星辰如我愿，不及你是万分之三，你如诗词意快落进我的大海，让我忍不住为你澎湃。满天星辰如我愿，不及你是万分之三，你如雨后彩虹让我怦然心动，抛开千年的湖泊只为你冲。一眼对视见你的那一秒钟，流星划过黑暗 天空，是你偷偷地闯进我的梦。爱总是懵懵懂懂，喜悲难懂，不停的风，不同的人生，每段旅程都有你的陪同，你就是我眼里最美的风景。满天星辰 今天晚上第一首盲盒，是的，就被山外有山猜中了，恭喜他。这首歌叫做十万分之星辰，来自 Cindy 大盘桃子。我刚才说了吧，我说今天晚上我们的蓝牙哈，就是友情提示的关键词有星辰有桃子，然后我看刚才夏花说我怎么又想到了星辰大海。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就是跟星有关的歌曲最近近几年是越来越多，所以你们可以展开想象，让梦想插上翅膀，那放飞你的大脑，猜一猜今天晚上会出现哪些跟星有关的歌曲啊。当然也没有很多了，包括刚才我提到的几个关键词，看看有没有连上蓝牙的。好，盲盒之夜第一首就已经把关键词之一呈现出来了。秋千他说我在那一角落患过伤风，哇，这首曲子好早了，也是很有年代感的。我觉得用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就是 emo， 这首钢琴曲在当年那绝对是 emo 的存在，就听到它我就 emo 了。对，我现在不知道这个词是怎么流行出来的哈，但是大概知道它是什么意思。好了，今天晚上我们就稍微放松一下，因为呢我每次都会说再次强调一遍，每一期午夜情歌的开场曲一定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它承担着要奠定整晚整体一个大基调的这么一个作用。所以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十万分之星辰这首歌想到，哦，今天晚上可能会稍微的轻松和甜一点。而且呢我觉得这首歌我第一次听就觉得特别特别的甜，它的嗓音很好，而且就是歌词呢也特别打动人。满天星辰入我眼，不及你十万分之三，这得是多爱一个人才能够说出来的形容。好了，今晚的盲盒之夜第二弹。哦，对，说一下哈，我们呢今天晚上这个蓝牙也是有国际部分的，所以呢可以大家也可以这个放飞一下啊，再往远了猜一猜，英文歌呀、韩语歌呀、日文歌呀，可能都包含在内。所以接下来我们第二首盲盒要出场咯。来吧，有人听出来了吗？这个前奏。我知道，跟星有关。 月光从夜空迁徙，朝一个方向聚集，不是异世界里的光怪陆离，只是因为你。萤火虫飞向草坪，抖落光晕奔向你，我绘画这场进入飞舞的铅笔，将美好赠予你。你会长出羽翼，拥抱星河万里，将这世界温柔都尽收眼，山河湖海溪流湍急不落倦意，任你如风般自由栖息，迷人岁月更替。 光从夜空前行，朝一个方向聚集，不是一时间里的光怪陆离，只是因为你。萤火虫飞向草坪，抖落光晕变细腻，我会画这场景如飞舞的铅笔，将美好赠予你。你会长出羽翼，拥抱星河万里，将这世界温柔都尽收眼底，山河湖海细流湍急不落倦意，任你如风般自由栖息。你任岁月更替，拥抱星河万里，是爱与被爱赋予你的权利，宇宙万物盎然春意，人间欢喜，是我偷偷的为你梦呓。你会长出羽翼，拥抱星河万里，将这世间温柔都尽收眼底，山河湖海细流湍急不落倦意， 这首歌来自邢瑞，星河万里。这是今晚的第二首盲盒，依然是跟星有关。哎呀，但是很可惜，蓝牙关于星的关键词呢，大家刚才没有连上，但是现在星这个关键词已经关闭了。那么接下来的关键词现在也正在开启国际蓝牙，友情提示是英文歌啊，非常的欧美，节奏很快，电音非常火。那么你会想到哪首歌呢？盲盒之夜啊，我们的盲盒之夜真是越来越刺激了啊！我打算待会儿呢，我就公布一下这个答案，我看看，有没有人能够跟我连上？给大家十秒钟的时间连国际蓝牙。如果要是没有的话，那么待会儿我就要公布答案喽。同时呢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数据组精灵们，点赞一直在继续，我这个逢时播报，我的逢时播报速度已经赶不上点赞的速度了，非常感谢不羁之士以绝大比分的优势占据了点赞助力榜的第一位，第二名是麦田守望，第三名萤火虫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所有的朋友们。那我们的逢时播报也在继续当中，现在是51万赞哈，那每到10万的时候我就会播报一次，现在是乘以5，现在大家可以不用猜跟星有关的了，因为这个星星的关键词已经关闭。哈，大家说电音不感冒，好吧，既然蓝牙连不上没有关系，那我们就把它当做盲盒来出现吧。今天的盲盒之夜第三弹，我们又要突出重围嗨一下了。我想这首电音应该有很多人会比较熟悉吧，一个地名。 这首电音是不是很熟悉呢？是的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，即便你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，但是你也一定在某一些视频里面，或者是某一些地方听过它的旋律。没错的，就是 Nevada 内华达。恭喜新田和山外有山，依然是两个都答对了哈。他们两个哦，第一个答对的是一飞，好，恭喜，棒棒的。对，虽然说这个国际蓝牙比较难连哈，那没关系，信号不好我们可以连国内的蓝牙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今天的盲盒当然还是以中文歌为主了，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想想你觉得会出现谁的歌曲呢。那今天晚上 C 位日的盲盒之夜也在进行当中。哇，刚才呢我的抖音直播间居然破了30个人。哇，你知道这个在夜晚，就尤其是在一天当中最后一个小时，不开直播，提前没有预告的话，有多难吗？破30，哎呀，纪念一下。虽然现在已经走了一半了，没有关系。还有就是提示一下预告哈，明天是星期五，那我们是直播，因为周二的时候录播啦，所以呢，周五我就来直播间陪大家，那也会有惊喜盲盒掉落，大家敬请关注吧。接下来我们的盲盒之夜继续。下一个盲盒我们要听到的是什么歌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们一起来猜，看看谁先猜中吧。啊，我好像是知道是什么歌了。 日历的日子，我们 下一段往事，城市的镜子， 深夜一角，来自毛不易。这首歌呢，依然是我们的这个盲盒小分队啊，盲盒杀手小分队们答对了，我就不多次点名了。新田说，之前毛毛在歌手里面歌手节目当中说过，说这首歌创作背景是源自一次在夜宵摊吃东西的场景。你别说，还真的是这样，因为我是作为一个深夜节目的主持人，其实我平时呢也很注意观察生活，每到夜晚的时候，我也会去这个夜宵摊去吃一点宵夜。你会觉得真的夜晚是整个城市完全不一样的，也许它才是我们苦苦追寻的城市的本源该有的样子，就像是回到了我们的小时候，回到了十几二十几年前。因为白天我们有太多的面具，有太多需要去努力，需要去拼搏和奋斗的东西，而我们无暇去关注其他。可是到了夜晚，我们有难得的一点点时间去体验人间烟火气。好啦，那么继续保持互动吧。好像外面下雨了，北京的外面下雨了，所以在外面的同学们、朋友们、小伙伴们要注意避雨哦。今晚《盲盒之夜》第五弹，来猜歌吧，难度升级。 I had a dream, we were sipping whiskey neat, highest floor of the Bowery, and I was high enough.Somewhere along the lines, we stopped seeing eye to eye. You were staying out all night, and I had enough. No, I don't wanna know where you've been or where you're going, but I know I won't be home, and you'll be on your own. Who's gonna walk you through the dark side of the morning? Who's gonna rock you when the sun won't let you sleep? 爱北京，唱起来！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。 爱北京，唱起来！大家好，我是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的优秀歌曲推荐人叶乔波。我推荐的歌曲是《冬梦之约》，希望大家可以通过音乐爱上冰雪运动，关注2022北京冬奥会。啊，我是70年代初期就从事滑冰运动了，在那个年代还是在户外湖泊河道进行训练，有的时候不小心会掉到冰窟窿里面。那个年代根本没有想象我们国家我们的北京还能举办冬奥会，所以作为一个退役的冰雪运动员是特别骄傲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，在自己的家门口举办冬奥会。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，仅仅2个多小时的开幕式就能够让全世界50多亿人同时收看，向全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。在这一点上，只有体育盛世奥运会才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。冬梦之约里面有3句歌词我感触很深，挥洒青春的执着，一滴滴汗水滑落， 是超越梦想的传说。刚好经过21年的冰雪运动生涯，泪水、血水、汗水伴随着我成长的，所以感同身受。2022北京冬奥会近在咫尺，让我们和冰雪一起飞舞，飞舞吧！ 大家好，我是歌曲《冬梦之约》的词作者孙永志。《冬梦之约》这首歌曲曲调清新，朗朗上口，是想表达作为世界首座双奥之城北京的自豪和期待，向全世界所有喜欢冰雪运动的朋友发出邀约，和冰雪飞舞飞舞吧。在这灿烂的时刻，春天已无处闪躲，和我们一起欢乐。这段歌词就是希望全世界的朋友们都来参加北京2022年冬奥会这个盛大的 party， 一起分享欢乐和活力。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， 音乐、健康、教育、互动、聊天室，时时有我相伴。小说、相声、曲艺，各大榜单，个个不简单。听书、历史、评书，个性推荐，只为你喜欢。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下载好了吗？ 大家好，我是佳佳，知道吗？我要提醒打卡归水河了，感受生态环保，践行文明礼让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帅，我这儿更精彩，我将会走进冬奥市区广场，体验冰雪运动，乘坐京张高铁。 哎，要我说啊，你们都很酷，最后还得在延庆冬奥馆廊领略环保黑科技呢吧？ 你怎么知道？ 我们就是文明微探员。 9月22日，跟我们一起加入首都文明办主办的“蔚蓝北京，绿色出行，助力冬奥”线上推广活动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午夜时分，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，正错过着谁，遇见着谁，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。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，喧嚣的人群，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。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， FM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午夜情歌，陪你到零点。 23点31分，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，我是道道。今天是星期四，也是一周当中的 C 位日，因为它正好处在一个星期的中间，所以呢，它是 C 位。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说，这一天应该是一个分水岭，而且是很重要的一天，因为马上迎来周末，所以大家也就会心情变得很愉悦。那在 C 位日的盲盒之夜，就要为大家带来更多放松的心情和情绪了。那今天晚上我们的盲盒之夜已经有5首歌被猜了出来，刚才的那首当然也有朋友答对哈，就是我们的盲盒小分队里面小泪落心田呀、啊、还有山外有山啊，一飞啊，是不是都答对了？没错，这就是来自 Selena Gomez 一首 A and Me。 这首歌其实也是近期比较大热的歌曲吧，所以大家也会听起来很熟悉，就尤其是我们听一些英文歌，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，这个歌挺好听的，旋律也不错，但是你真的不会去刻意记他的名字。不过能在节目当中突然间又听到了，你会觉得有一种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让我听到了他，迷之亲切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的盲盒之夜继续，蓝牙呢也继续，看看有多少能够连上的吧，默契值满分。因为今天晚上呢，这个盲盒的难度系数会比较大，所以只要能够说出来是哪位歌手的歌，也算连接成功吧。好，那么接下来第6首，看看有没有人能够猜得出来呢？ 那些被记起的，那些被你照亮的，总在我眼中显得慌张。那只是一般，没有你怎能圆满，缺失了你会变得危险。这世界一成不变，却让你一样不安。我穿过幽暗森林啊，我经过沉默海港，那满天星光，你我梦一场。我穿过诱惑城市啊，我经过沸腾迷香，那世界喧闹，你我相遇正好。那些被记起的，那些被你照亮的，总在我眼中显得慌张。那只是一般，没有你怎能圆满，缺失了你会变得危险。这世界一成不变，却让你一样不安。我穿过幽暗森林啊，我经过沉默海港，那满天星光，你我梦一场。我穿过诱惑城市啊，我经过沸腾迷香，世界喧闹，你我相遇正好。我穿过幽暗森林啊，我经过沉默海港，那满天星光，你我梦一场。我穿过诱惑城市啊，我经过沸腾迷香，那世界喧闹，相遇正好。 这首歌来自理想后花园，叫做这世界喧嚣，你我相遇正好。对啊，喧嚣的白天已经过去了，那晚上就是属于安静的、惬意的、自我的、舒缓的、放纵的。在这样的状态下，午夜情歌能够有幸被你们听到，我的声音能够有缘和你们遇到，我的样子能够被你们有心的看到，我想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幸运。好啦，那我已经实在找不到有没有人呢，就是猜对了上一首盲盒，因为我们的午夜情歌的聊天室里面现在已经被深夜食堂占领了，不知道是谁发了第一张图，我们的深夜鹤顶红就这样开始了。于是呢，图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诱人，也越来越内卷。给大家报一下，有我们的风吹麦浪发来的小串串，还有呢大表哥黄豆炖猪蹄，嘟嘟的红烧肉，宋彦君的满汉全席般的北京涮肉，还有猪肚汤，以及风吹麦浪的某捞。宋彦君又发来了螃蟹，哎呀我的天哪，哎，卷起来吧，来让我们的深夜美食内卷更加严重。最后呢，我觉得 应该胜出的算是风吹麦浪吧，他已经发出了九宫格，不是九宫格火锅，是九宫格的美食。我的天，哎，我想知道第一个是什么，看起来好诱人的样子，是菠萝饭吗？第二个是什么，看起来有点像海胆。算了，我不能再说了哈。其实呢，我欢迎大家来晒一下我们的美食图片，因为深夜放毒是我特别爱的一件事。一，可以锻炼我们的自制力，让我们变得更加自律，就是看美食呢就当是吃了。如果你能够忍住，那我想你离自律的自己又近了一步。好啦，这个理由完美。接下来我们的盲盒之夜也要继续下去的，那下一首歌，这首歌我觉得难度系数还是比较大的，因为我从它的前奏也没有听出来是哪一首。加油吧，看你们咯。另外呢，我们的冯氏播报要再播报第六次了，感谢数据组们的精灵，现在是61万多。 可能我有些紧张，连表情都顾不上，一想我也没什么一技之长，兜里也没有糖，可能我不懂隐藏，目光投来只能落荒，没人能懂你是我的光，是他人无法抗拒的糖，有些灯不会熄灭，至少有些懂我的感觉，孤独始终我永远试探，好在影子很安全，我又去吃了那家面，一不小心弄脏了衬衫，我又路过这条街，只是没有下雪， 这首歌，这个盲盒 现在只有新田一个人猜中了，而且呢，也确实并没有那么多的朋友来去猜这个盲盒是什么。感谢新田，感觉你是一个不太容易被外界所打扰的人，我觉得这样很好，就是专注自己的事情。没错，这是来自刘爽的《你是他人无法抗拒的糖》。为什么小伙伴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走了呢？到底是什么有如此的魔力，能够让大家不再专注于歌曲本身？没错，那就是美食。人世间只有两种东西不可辜负，一个是美食，一个是美景。没错，那么美景呢，可能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，但是美食我们是看到了。在这一场深夜鹤顶红的比拼大赛当中，我觉得大表哥的这个整体来说还是会赢得排第一吧，稍微赢一点。最后呢，他是以东北的包饭作为结束，这个应该是在外面哈，因为我看到了他发的一个酸奶，哇，上面有着花生碎，有炸过的甜玉米粒儿，让我想到了那个就是西北风味的那些酸奶，然后往里面加点葡萄干啊，加点什么料啊，哇，就觉得超级超级好吃，好久没吃了，看到你这个我又想吃。好吧，等到这个周末的时候，我想如果我不懒，我可以出去找寻一下。我们跑题了啊，接下来呢就继续我们的盲盒之夜，继续听歌，也分享今天晚上温柔的树洞信箱。树洞信箱，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，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、秘密或是问题，欢迎投稿。人的温柔有两个阶段，一是什么都不懂，待人真诚友善，天真而温柔。二是经历糟糕境遇，重新找回了自己，变得波澜不惊的温柔。温柔是选择，不温柔也是，都没有错，却区分出来两种人。不论是哪种人，只要不坏到旁人的身上，那你就是个好人。以前妈妈总说，一定要珍惜身边那个温柔的人，因为他会捂热你，但是却很容易受伤。希望大家都能做一个温柔的人。我总是觉得越长大越能体会到温柔的不容易和温柔的大气伟大，就是温柔并不等于柔弱或者说懦弱。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温柔而强大，用自己的这份温柔亲切去温暖别人，但是呢，也要保护自己，不要让自己受伤。来吧，继续好歌送上。看看有没有人能够猜中这个盲盒。 沉浸在有你的爱里，带领我都转不清，参观每一处有你的风景，潜游在有你的海里，诗中的话手写惊喜，触摸着未知的生命，我爱你，记忆串串了每次呼吸，我爱你，斗拳般的迷失天际，我爱你，走不出有你的爱里，我爱你，我愿永留在这里， 现在你爱的漩涡里，前有再有你的海里，时钟的火手写惊喜，触摸着未知的神秘。我爱你，记忆戳穿了每次呼吸，我爱你，走不出有你的暗里。我爱你，我愿永留在这里。我爱你，让每颗细胞都属于你。我爱你，不经意间迷失自己。我爱你，走不出有你的暗里。我爱你，我愿永留在这里。 这首歌来自赵晨曦，叫做《都易》。虽然说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的不知所措，但是呢，歌曲还是很好听的。好啦，看到大家继续深夜食堂哈，也看到很多很多美食的图片。新田说：“道道姐，你今晚的风格果然跟某易云有关。”其实还好啦，你没发现其实我每天的风格都跟某易云有关吗？哦 ，Y 也加入了深夜食堂的这个战场，来深夜鹤顶红哈、啊，看到了好多非常横的烤肉，虽然说有几张确实有一点熟悉。好啦，那大家也可以稍事休息一下哈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的盲盒我们也要稍事休息一下，就是这首歌呢就不作为盲盒出现了，因为它是一个订单。没错，昨天呢我记得应该是生日夏花下的订单，对不对？嗯，因为他想把这首歌送给要过生日的妈妈，我看看是不是对，要送给妈妈，所以呢特别点播了一首周杰伦的《发如雪》。那就把这首订单给你发货吧，记得签收哦，请给我五星好评。 谁？ 碎，变成最微醺的岁月。 哦，狼牙月依然憔悴，我举杯饮尽了风雪，是谁打翻前世规，惹尘埃是非，骗自觉几番轮回，你宿眉哭红颜换不回，纵然今生已经珍贵，我爱不变。繁华如山间东流水，我只需一表爱了解，只恋你有过山的蝶， 发如雪来自周杰伦，方文山作词，周杰伦作曲，我想他们两个的强强联手那就是天作之合。这首发如雪看到斯坦福乔说一下又回到了2005年，对，反正很久很久了，但是呢这个旋律一响起，我想就是好像刻在了我们的血液里面的一种东西，你不自觉的就会跟着唱起来，这就是经典好歌的魅力吧。好啦，今天晚上我们的盲盒之夜要跟大家说再见咯。现在是617850赞，来播报一下点赞助力榜的前三位，他们分别是第一名不羁之士，第二名专制小星星，诶，第二名小星星又跑到了第二，厉害厉害，第三名是麦田守望，当然还有所有点赞的小伙伴们，谢谢大家，也谢谢所有朋友今天晚上的陪伴。最后来一个温柔的结束吧，跟大家道一声晚安。这首歌我就告诉大家，来自杨丞琳的《带我走》。明天继续哦，我们不见不散。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，晚安。 一个人走，交叉路口，自己生活。这次你却说带我走，某个角落就你和我，像土壤抓进花的迷惑，像天空缠绵雨的汹涌，在你的身后计算的步伐，每个背影